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Hitchhike， 它的拼写呢是 H-I-T-C-H， 第一个词后面呢是 Hike H-I-K-E， 翻译成中文是指呢我们说在路边搭车。好，那么今天我们听一下由韩慕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搭车旅行。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搭车旅行。有一类植物的种子借助动物来传播，它们大多有鲜艳的外表和诱人的味道，以此来吸引过路的鸟雀吞食。这类植物的种子都有一个保护层，鸟雀的肠胃不会把它们消化掉，这样种子就会被鸟雀带到很远的地方。西瓜、甜瓜等的种子即使被人或大型动物吃进肚子里，只要种子不被咬破，它在肠胃里也只是做一趟旅行，会随着人或动物的大便被排泄出来，并落地生根。种子成根后，粪便又成了它生长的良好肥料。 前一段我们讲过武汉的科技园准备呢提供无人驾驶的免费班车，今天我们聊一聊在北京即将走上街头的无人清洁车。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系列自动驾驶环卫车最近呢在北京亮相，预计将大大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好，那么一开始呢就提到了一个地点在北京，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环卫车。那么看一下一系列的哈，它是一个系列的英文词呢 a series of 啊，这个系列这个词 s-e-r-i-e-s 后面加一个介词 of a series of。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呢 self driving 后面是一个叫环卫车啊。那么自动驾驶就我们讲过叫 self driving 啊，自己能够行驶的这么一个车辆 self driving， 后面出现了环卫车这个词。环卫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啊，啊我们在很早以前啊聊过这个词，它表示一个卫生清洁的意思，用的一个名词呢叫 sanitation。Sanitation， 当时我们聊的呢是环卫工人，后面加的是 worker， 合到一起 sanitation worker 表示环卫工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anitation， sanitation sanitation 后面加这个 worker 表示说我们城市的美容师哈，叫做清洁工人。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环卫车，那么这个车用的是 vehicle 啊，这个词呢我们在前几期已经聊过了，表示一个车的一个总称哈，用这个词 vehicle。 后面看一下最近哈在北京亮相了 world 后面亮相哈，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我们用一个词，同学们想一想，揭开了这个面纱。 面纱这个词我们学过哈，它用这个单词呢，第一个字母呢是 V， veil 啊，但是呢这个 veil V-E-I-L 呢作为名词表示面纱，动词呢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盖上，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亮相，表示呢把一个东西的真实的一个状态呢显示给大家，因此呢我们要在 veil 前面加一个 unveil 哈，亮相哈，揭示出来或者是呢能够展示出来一个东西，因此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亮相用的是 unveiled， unveiled in Beijing。 同时预计 are expected to save a workload of sanitation workers。 好，那么出现了环卫工人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 sanitation workers， 哎，同学们记下来，由北京环卫集团和百度无人驾驶平台阿波罗共同研发的七辆啊，这个数量呢总共是七辆小型啊无人驾驶环卫车，其设计的目的呢是做清扫、洗地、垃圾收集和呢垃圾转运等环卫工作啊，所以呢它的这个作用呢还不是完全一样哈，不同的车型它的功能它的目的还是不一样。好，看一下一起来研发某一个东西，我们说研发叫 develop， 那么一起呢，哎，同学们想一想有一个前缀哈，表示一起共同来做某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 co， co 表示一起来做某件事情，那么这个词呢大家想到了一个非常哈常用的一个词叫 cooperation， 合作，哎， cooperation， 那么今天呢是 co develop，一起研发 by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 哎，表示北京环卫集团。好，那么看一下 and seven small self-driving sanitation vehicles， 哎，那么说七辆无人驾驶的环卫车 are designed to do sanitation work， 哎，那么一些清洁的工作哈，保洁环卫的一些工作。Including， 哎，那么后面出现了，我们说在打扫啊，我们说环境啊、城市啊、房间的时候，经常用到的这些词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包括清扫，表示呢扫地叫 sweeping， 它呢原来是 sweep， 表示呢扫地的意思。比如说你做哪些事情呢 ？I sweep。I clean 等等哈，我一般呢扫地，有的时候呢这个 sweep 也可以做一个名词来表示呢赶快的哈，比如说把这个地呢扫一扫，就可以说呢 please give a quick sweep， please give a quick sweep， 表示说哎快来客人了，赶快呢把地呢扫一扫，哎，那么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sweep 既可以当名词来用，也可以呢做动词。Land washing， 洗地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大的一些公共的场所呀，由于这个时间比较长呢，那么需要一些清洁车进行呢洗地啊。然后呢是垃圾的收集 ，garbage collection， and 以及呢垃圾的转运等工作哈 ，garbage transfer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transfer， 我们说坐车的时候这个换乘用这个词 transfer。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七辆车，那么其中啊有四辆车呢用于呢户外的使用，包括呢广场、公园、工业园区和生活区。那么还有三辆车啊用于购物中心、机场和展厅。啊，看一下 ，among them four models 啊，四个啊车型 are designed for outdoor use。哎，表示一个户外的一个使用啊，它的一个目的 ，including in squares 啊，在广场这个词不讲了 ，parks， industrial parks and living areas 生活区哈、啊、，living area。那么有些同学词汇量还是不错的话呢，那么可以换另外一个词表示生活区，叫 residential area， residential area 也表示一个居民区。如果说同学们觉得这个 residential 有些难的话呢，可以换成 living area， 没有问题。Three models， 另外三个哈，这个车呢，它主要用在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airport and exhibition halls 展厅啊 ，exhibition 我们讲过展览，后面加一个 hall 表示一个大厅 ，exhibition halls。那么据北京环卫集团的一位副总经理表示呢，自动驾驶车呢融合了人工的智能、图像识别和精准的定位哈，所以说看似呢一个车，但是里面融合了很多高科技的元素。 According to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at the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 他是一个 Deputy General Manager, 是一个副总经理。The self-driving sanitation vehicle include, 好，那么出现了人工智能。那么这个词啊，往往现在用一个缩写叫做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的话呢就可以用 AI、表示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哈、别人也听得懂、AI Technology Image Recognition 图像的识别、Recognition 我们讲过识别我们原来讲过我们脸部的识别、叫 Facial Recognition 今天呢是一个图像的识别呢叫 Image Recognition And 精准的定位、定位我们知道Position 是一个人的位置、Position 而我们需要一个精准的定位呢它具有一个动词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因此我们要用 Positioning 加一个 ING、同学们记下来如果说你在哪儿、在什么位置的话呢用 Position 但是强调定位的话呢它有一个说动作的含义或一个逻辑在里面因此、后面要加上 ING 的形式 Positioning前面这个精准呢如果同学们、要会的话呢、记一下叫 precise,、precise 那么如果不会的话呢、没有关系直接用这个 positioning 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车呀他们有眼睛和大脑当然这个眼睛和大脑都是有这个引号的他、们这个眼睛呢指的是位于车顶和车身的传感器他们能够在360度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感知周围的物体大脑呢指的是一个我们说深度学习的一个控制技术它根据实时环境和高精密地图做出最优的一个路径的一个选择和路径的一个规划好那么看一下他们有眼睛和大脑 They have eyes and brains、不难 Eyes and brains The eyes refers to sensor指的是一个传感器 sensor、这个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家用电器上面都会看到、我们有一个 sensor、能够感知呢一些信号、这个 sensor S-E-N-S-O-R on the top as well as the body of the vehicle 以及车身、都有这个 sensor allowing them to sense object 能够感知到一个物体后面出现了一个360度 360degrees 360哈这么一个 degree the brain refers to 那么它的大脑呢指的是它一个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那么这个词啊看这个中文觉得有些难啊深度学习其实啊跟这个英文非常的贴切叫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which makes the best path plan规划出最理想的最佳的这么一个路径the best pathplan path 我们知道路 plan 的计划 the best path plan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根据这个环境、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最佳的这么一个路径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车还有一个亮点、车辆还可以与手机的 APP 连接进行定期的垃圾的收集和运输 the vehicles can also be connected with与什么什么相连接 connect with 我们讲过了 mobile phone app、手机的一个 app 连接它的作用呢是 conduct regular and fixed 经常的一个 garbage collections、垃圾的收集 and transportation 它的运输、这两个词我们都讲过 collection 收集 transportation、运输那么这个车辆呢它的目的是能够有望提高或者说它的目的呢能够提高环卫工作的效率平均而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它巨大的一个功能一个车辆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清理 2.5 万平方米的道路 2.5 万平方米的道路那么相当于10到20名环卫工人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它的这个工作的我们的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The vehicle are expected to improve 提升这个词不讲了后面出现了一个效率这个词我们讲过一个我们学习工作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一个 efficiency E-F-F-I-C-I-E-N-C-Y efficiency 效率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anitation works on average A single vehicle can clear. 哎，清理。我们看一下用这个词呢 ，clear 而不用 clean 这个词。哎 ，clear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清除掉。哎，同学们记下来 ，clear 是一个动词。25,000 square meters of roads in an hour. 一个小时，它清扫的面积呢可以达到25,000平方米。Equal to the workload of 10 to 20 sanitation workers. 相当于10个或20个清洁工人的一个 workload, 他们的工作量。那么据北京环卫集团表示啊，这些车辆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呢，可以投入实际的使用。所以说还需要相关部门的一个认证和批准才能够呢放到路上来进行保洁的工作。The vehicle can be put into use,放到使用当中 after they get approval, 或者 get OK 等等哈。Approval, 我们讲过批准让某人做某件事情这么一个 OK 的一个 paper, 哈 approval, A-P-P-R-O-V-A-L, from department,According to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 所以啊，大家如果以后在街头看到清洁车没有人的话，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话，可不要吃惊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series of self-driving sanitation vehicles were recently unveiled in Beijing and are expected to save the workloads of sanitation workers.Co-developed by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 and Baidu unmanned driving platform Apollo, the seven small self-driving sanitation vehicles are designed to do sanitation work, including sweeping, land washing, garbage collection, and garbage transfer. Among them, four models are designed to outdoor use, including in squares, parks, industrial parks,and living areas. Three models are mainly used in shopping malls, airports, and exhibition halls. According to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at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 the self-driving sanitation vehicle inclu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age recognition, and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They have eyes and brains. The eyes refer to a sensor located on top as well as the body of the vehicle, allowing them to sense objects,At 360 degrees, the brains refers to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which make the best path plan according to the real-time environment and high-precision map. The vehicles can also be connected with a mobile phone app to conduct regular and fixed garbag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he vehicles are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anitation works. On average, a single vehicle can clear 25,000 square meters of roads in an hour, equal to the workload of 10 to 20 sanitation workers. The vehicle can be put into practical use after they get approval from relevant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Beijing Sanitation Group.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高飞吧，苍蝇小子》。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Jason 老师的周末故事会，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about Fly Guy.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且要介绍一个新朋友，他就是 Fly Guy, 苍蝇小子。那这是一个初级的章节书。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好了，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故事吧。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Fly High.Fly Guy. 那今天啊，这次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高飞吧，苍蝇小子。A boy had a pet fly. He named him Fly Guy. Fly Guy could say the boy's name. Buzz. 有一个小男孩，他有一个宠物苍蝇，他给这个宠物苍蝇起名字叫做苍蝇小子。苍蝇小子能说出这个男孩的名字 ,Buzz.Chapter 1, 第一章 One day, Buzz said, it's time to take a road trip. 那有一天呢 ,Buzz 就说、哎、是该出游的时候了。Fly Guy wanted to go too. He's too little, said Mom. He might get lost. 然后啊，苍蝇小子也想跟着一起去，可是妈妈却说他太小了，他可能会走丢的。 Sorry, said Dad. Fly guy stays home. 然后啊，就听爸爸说，对不起，苍蝇小子得待在家里。 He shut the trunk. Okay, let's hit the road. 然后呢，他关上后备箱说，好了，我们该上路喽。 The family drove and drove. 哦，这一家人呢，他们开车开呀开呀开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They stopped for a picnic. Mom opened the trunk. Fly guy flew out. 然后呢，他们停下来吃野餐。妈妈打开后备箱，这个时候啊，苍蝇小子飞了出来。 Dad said, how did he get in there? 然后爸爸呀，就一头雾水地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呢？ Just don't lose him, said Mom and Dad. Now let's eat. 紧接着妈妈和爸爸就说，别把它弄丢了，现在我们开始吃饭吧。 Chapter 2, 第二章。They drove to the beach. 他们一起啊，开车来到了海滩。 Then it was time to go. Mom and Dad said, is Fly Guy lost? 然后啊，到该离开的时间了。爸爸和妈妈就问呢，苍蝇小子是丢了吗？怎么看不见他了呢？ No, said Buzz.Here he is, Buzz. 然后啊，小男孩 Buzz 就说，没有没有，你看呢，他在这儿呢。哦，他躲在一个贝壳里呢。 They drove to the art museum. 他们接着开车啊，去到了博物馆呢。那就见苍蝇小子，他非常的兴奋，他在各幅名画上飞来飞去。 Then it was time to go. Mom and Dad said,Is Fly Guy lost? 然后啊，又到该离开的时间了。妈妈和爸爸就问呢，苍蝇小子是丢了吗？ No, said Buzz. Here he is. 然后啊，小男孩 Buzz 就说，不，他没丢，他在这儿呢。原来他躲在了一幅画上。 They drove to the fun park. 紧接着呀，他们又开车一起去了游乐场。他们一起玩了过山车，一起吃了热狗。 Then it was time to go. Mom and Dad said, is Fly Guy lost? 然后啊，又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爸爸和妈妈就问呢，苍蝇小子是又丢了吗？ No, said Buzz. Here he is. 然后啊，就听小男孩 Buzz 说道，不，没有。他在这儿呢，你看呢，苍蝇小子竟然在垃圾桶里面吃垃圾呢。 Chapter 3, 第三章。It's time to go home, said Mom. Let's hit the road, said Dad. 妈妈说，哦，到该回家的时间了。爸爸说，好啊，让我们开车上路吧。 They drove and drove.And Joe, and Joe, and Joe, and Joe, and Joe, and Joe, and Joe, and Joe, and Joe. But they did not get home. We are lost, said Mom and Dad. 然后啊，他们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了很久很久，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开到家。紧接着，妈妈和爸爸就说呀，我们一定是迷路了。 Buzz and Fly Guy had an idea. Buzz said, fly high, Fly Guy. 那紧接着小男孩 Buzz 还有苍蝇小子就有了个主意。Buzz 说道啊，往高了飞吧，苍蝇小子，你能帮我们回家。 Fly Guy flew high into the sky. He used his super fly eyes to spy their house. 那紧接着苍蝇小子就飞到了高高的空中去了。他用他的超级鹰眼呢，看到了他们的房子哦，就在那儿呢。他要帮大家导航回家。 Fly guy led the way home. 那现在呀，苍蝇小子带着大家一起往家走了。 Thank you, fly guy, said mom and dad. You saved the day. Yay, fly guy. 然后啊，他们终于开车到家了。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说道，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苍蝇小子，今天呀，你救场了，你帮助了大家。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